小泪，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。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伴我一生，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。感恩的心，感谢 那一首歌叫做《感恩的心》，《感恩的心》呢是一个手语歌哈、由歌手欧阳菲菲来演唱的，是她的代表作。那讲述了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。在2006年的时候呢，大陆的歌手陈红，就是唱《常回家看看》的那个陈红的翻唱，再一次把这首歌走红。那我们刚刚听到的版本就是陈红的演唱版本。那这个歌呢，也是教育孩子嘛，要从小学会感恩。也是对感恩教育和谐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对应哈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张明敏爸爸的草鞋。 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。 草鞋是穿，爸爸是翻，奶奶的叮咛在漫长，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，充满希望的起航起航。穿了行到黄河岸，厚厚的黄土堆上船，夜来听罗青纱遥遥山海关， 草鞋是穿，爸爸是翻，奶奶的叮咛在漫长，忆故里乡的酋长也满腔，蓦然回首又要起航起航。一路跋涉到江南，东无尽无暇看，峨眉山下好荒凉，不堪回首泪暗淡。草鞋是穿，爸爸是翻，故国的叮咛不敢忘，强人无奈笑别的悲怆，信誓旦旦又将起航起航。穿了行到澎湖湾，过了妈妈来朝江，身轻款款撑起疲惫的帆，又冲破了许多风浪。朝鲜是船，爸爸是帆，远远的故乡在早晚，满载半世纪漂泊的沧桑。 听到这首歌叫做《爸爸的草鞋》，这个歌的原唱呢是潘安邦哈，它是一首校园歌曲，由叶嘉修作词作曲，在1981年的时候发表，是为了给那些不能够归乡的老兵请命而创作的。后来呢是由张明敏传唱到大陆的，也是一首怀念故乡的一首台湾校园歌曲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叶爱玲《我家在那里》。 吹起，吹动这青草地，潮 这首歌来自叶爱玲演唱的《我家在哪里》，这首歌的原唱呢叫做珍妮。珍妮可以说是和邓丽君同一个年代的歌手哈，他们两个差不多是一同火的时间哈。那这个歌呢是由刘家昌作词作曲，本来是珍妮演唱的，收录在专辑《我家在哪里》当中。那今天听到的这个叶爱玲的版本也是蛮好听的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欢迎您关注99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来点击听主播和我进行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江涛《求佛》。 洒在我的脸上，我想我就快变了模样。有一种叫做撕心裂肺的汤，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。闭上眼看见天堂，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。我躲开无数个猎人的枪，看作坟墓爬出的忧伤。为了你我变成狼人模样，为了你染上了疯狂，为了你穿上厚厚的伪装，为了你换了心肠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，希望可以感动上天。

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熟悉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来自包娜娜的365里路，不知道为什么哈，总是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家。一个人在外，想到这首歌，看到这个名字365里路，总觉得自己离家很远，想要回到家中的那种感觉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是周传雄带来的《黄昏》。 整个夏天，忧伤并没有好一些，开车行驶在公路，雾气不变，有离开自己的感觉，唱不完

去，想要你融化在一起，融化在云里。我别等你，等你，等在想想想想着你，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心情敏感，感谢你吸引你，让我懂得你漂亮的人。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《可爱女人》。要说女人啊，我感觉女人有长发的、短发的，有温柔的、有性感的，不管你怎么样，这些都是只是外界或者外人对你的看法而已。那在你所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当中，特别是在爱你的人眼中，你永远都是最可爱的那一位。一首周杰伦的《可爱女人》之后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是卓文萱带来的《小脾气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大家可以关注九九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来点击里面的逛商城，浏览里面的商品，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。 小脾气，爱你所以是念你的反应。哦，我的小脾气。 妮娜的一首歌是来自卓文萱的《小脾气》。这个歌感觉不像是在两个人生气的样子，好像是在秀恩爱哈。女孩说，我就是耍一点小脾气怎么了，虽然这个歌里面没有男生，但是我仿佛感觉到男生在说，我都包容你啊，没有关系，你随便撒娇好了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呢，到这里就即将要告一段落了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一首也是非常甜蜜的歌曲，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，私奔到月球。 财神绑架我的双手，汽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。 街上就天天有五十亿人在错过，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。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，不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。 一二三牵着手，四五六抬起头，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。让双脚去腾空，让我 世界。